你好，我是王宝令。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如何用面向对象思想写好并发程序。工作中，我发现很多同学在设计之初呢，都是直接按照单线程的思路来写程序，而忽略了本应该重视的并发问题。等上线之后的某天呢，突然发现诡异的 bug， 这个时候呢，再历尽千辛万苦去定位问题。当定位到问题之后呢，却发现如何解决问题呢，已经没有了思路。关于这个问题，我觉得咱们今天有必要好好的聊聊如何利用面向对象思想写好并发程序这个话题。面向对象思想与并发编程有关系吗？本来是没关系的，它们分属于两个不同的领域，但是在 Java 语言里，这两个领域被无情的融合在一起了。好在呢，融合的效果很不错。在 Java 语言里，面向对象思想能够让并发编程变得更简单。那如何才能用面向对象思想写好并发程序呢？结合我自己的工作经验来看，我觉得你可以从封装共享变量、识别共享变量之间的约束条件和制定并发访问策略这三个方面下手。首先，我们来说说第一个，封装共享变量。并发程序我们关注的一个核心问题，不过是解决多线程同时访问共享变量的问题。在前面03互质锁解决原子性问题那篇文章中，我们类比过球场门票的管理。现实世界里，门票管理的一个核心问题是所有观众只能通过规定的入口进入，否则呢，检票就形同虚设。在编程领域，这个问题也很重要。编程领域里面，对于共享变量的访问路径就类似于球场的入口，必须严格控制。好在有了面向对象思想，对共享变量的访问路径可以轻松把控。面向对象思想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特性是封装。封装的通俗解释呢，就是将属性和实现细节封装在对象内部，外界对象只能通过目标对象提供的公共方法来间接访问这些内部属性。这个呢，和门票管理模型匹配度相当的高。球场里的座位就是对象的属性，球场的入口呢，就是对象的公共方法。我们把共享变量作为对象的属性，那么对于共享变量的访问路径就是对象的公共方法。所有入口都安排检票程序，就相当于我们前面提到的并发访问策略。利用面向对象思想写并发程序的思路呢，其实就是这么简单，将共享变量作为对象属性封装在内部，对所有的公共方法制定并发访问策略。这里就拿很多统计程序都要用到的计数器来说，文中我展示的计数器程序共享变量只有一个，就是 value， 我们把它作为 counter 类的属性，并且将两个公共方法 get 和 and one 声明为同步方法，这样呢 counter 类就成为一个线程安全的类了。当然实际工作中很多的场景都不会像计数器这么简单，经常要面临的情况往往是有很多的共享变量，例如信用卡账户有卡号、姓名、身份证、信用额度、已出账单、未出账单等很多共享变量。这么多的共享变量，如果每一个都考虑它的并发安全问题，那我们就累死了。但其实你仔细观察，你会发现很多共享变量的值是不会发生变化的。例如信用卡账户的卡号、姓名、身份证，对于这些不会发生变化的共享变量，建议你用 final 关键字来修饰，这样既能避免并发问题，也能很明了的表明你的设计意图，让后面接受你程序的兄弟知道你已经考虑过这些共享变量的并发安全问题了。接下来我们再说说第二个，识别共享变量间的约束条件。识别共享变量间的约束条件非常重要，因为这些约束条件决定了并发访问策略。例如库存管理里面有个合理库存的概念，库存量呢，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它有一个上限和一个下限。关于这些约束条件，我们可以用文中的程序来模拟一下。在类 safewm 中声明了两个成员变量 upper 和 lower， 分别代表库存的上限和库存的下限。这两个变量用了 atomic long 这个原子类，原子类呢是线程安全的，所以这两个成员变量的 set 方法就不需要同步了。虽说这段代码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却忽视了一个约束条件，那就是库存下限要小于库存上限。这个约束条件能够直接加到上面的 set 方法上吗？我们先直接加一下，看效果。加好的代码如文中所示，我们在 set upper 和 set lower 中增加了参数校验，这个呢，乍看上去好像是对的， 但其实存在并发问题，问题在于存在静态条件。这里呢，我再顺便插一句，其实当你看到代码里出现 if 句的时候，就应该立刻意识到可能存在静态条件。我们假设库存的下限和上限呢，分别是2和10，线程 A 调用 set upper 将上限呢设置为5，线程 B 调用 set lower 将下限设置为7。如果线程 A 和线程 B 同时执行，你就会发现线程 A 能够通过参数校验，因为这个时候下限还没有被线程 B 设置，还是2，而5呢大于2。线程 B 呢也能通过参数校验，因为这个时候上限还没有被线程 A 设置，还是10，而7呢小于10。当线程 A 和线程 B 都通过参数校验之后，就把库存的下限和上限设置成7和5了。显然这个时候的结果不符合库存下限要小于库存上限这个约束条件。在没有识别出库存下限要小于库存上限这个约束条件之前呢，我们制定的并发访问策略是利用原子类，但是这个策略完全不能保证库存下限要小于库存上限这个约束条件。所以说在设计阶段，我们一定要识别出所有共享变量之间的约束条件，如果约束条件识别不足，很可能导致我们制定的并发访问策略南辕北辙。共享变量之间的约束条件反映在代码里基本上都会有 if 语句，所以一定要特别注意静态条件。下面再来介绍一下第三个，制定并发访问策略。制定并发访问策略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应该说整个专栏呢，我们都是在尝试解决它。不过从方案上来讲，无外乎是以下三件事。第一个呢，是避免共享。避免共享的技术主要是利用线程本地存储以及为每一个任务呢分配独立的线程。第二个呢，是不变模式，这个在 Java 领域应用的很少，但是在其他领域却有着广泛的应用，例如 ACT 模式、 CSP 模式以及函数式编程的基础都是不变模式。第三个呢，是管程及其他同步工具。 Java 领域万能的解决方案是管程，但是对于很多特定场景，使用 Java 并发包提供读写锁、并发容器等同步工具效果会更好。接下来在咱们专栏的第二个模块，我会仔细讲解 Java 并发工具类以及它们的应用场景。在第三个模块呢，我还会讲解并发编程的设计模式，这些都是和制定并发访问策略有关的。除了这些方案之外，还有一些宏观的原则需要你了解，这些宏观的原则有助于你写出健壮的并发程序。这些原则呢，主要有以下三条。第一个是优先使用成熟的工具类，Java SDK 并发包里提供了丰富的工具类，基本上能够满足你日常的需要，建议你熟悉它们，用好它们，而不是自己在发明轮子。毕竟并发工具类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发明成功的。第二条，迫不得已时才使用低级的同步元语。低级的同步元语主要指的是 Synchronize、Lock、Semaphore 等等这些。这些呢，虽然感觉很简单，但实际上并没有这么简单，一定要小心使用。第三个是避免过早优化。安全第一，并发程序首先要保证安全，出现性能瓶颈之后再优化。在设计期和开发期，很多人经常会情不自禁地预估性能的瓶颈，并对此呢实施优化，但残酷的现实却是性能瓶颈不是你想预估就能预估的。整体总结来说，利用面向对象思想编写并发程序，一个关键点就是利用面向对象里面的封装特性。由于篇幅原因，这里我只做了简单介绍，详细的你可以借助相关的资料定向学习。而对共享变量进行封装，要避免溢出。所谓溢出，简单来讲呢，就是共享变量逃逸到对象的外面。比如在前面 Java 内存模型那篇文章中，我们已经讲过构造函数里面的 this 溢出，这些都是要避免的。这是我们专栏并发理论基础的最后一部分内容。这一部分内容主要是让你对并发编程有一个全面的认识，让你了解并发编程里面的各种概念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当然终极目标是让你知道遇到并发问题该怎么思考。这部分内容呢还是有点烧脑的，但专栏后面几个模块的内容都是具体的实践部分，相对来说就容易多了。我们一起坚持吧。最后同样还是给你留到思考题，本期示例代码中类 safewm 不满足库存下限要小于库存上限这个约束条件，那你来试着修改一下，让它能够在并发条件下满足库存下限要小于库存上限这个约束条件。